锵锵三人行，哎，又廷配和尚了今天。 对， 你在老独山，你就真是配，只有配和尚了。 什么配和尚？ 我说咱们的嘉宾组。 哦，对。 现在啊，你知道这个最近有个什么戏剧啊，话剧，上面有一个女孩子什么弹唱唱歌的，在网上这个传唱，大概意思我发现啊是这个穷二代们。发出这个呼吁， 是 就开始呼吁说我们也要婚姻啊，光讲感情不讲婚姻是流氓，然后什么没车没房我也要结婚姻，反正就那么歌挺火。然后呢，顺势现在网站就做那个调查嘛，调查就发现70%多的70-80%的男孩子都说。没有房没有车我可以结婚，男孩子，但是同样70-80%的女孩子说没有车没有房我还是不结婚。所以你这个怎么办？所以他们说现在这个80后还是90后，反正将来男孩子最可怜的最惨的是什么？在事业上跟富二代竞争，在感情上跟不是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跟富二代竞争。 哇，辛苦了， 那就 辛苦了。对，你们女孩子 应该倡导裸婚越来越风行，这样最减少这些一般男孩子的压力。 你愿意吗？ 行啊，所以我现在希望我自己如果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话，或许我的男伴压力就不要这么大。 你的意思，你现在还没达到这个境界是吗？ 对，我还没达到这个境界。 就女孩子她还是要潮，你知道吗？ 但是我希望可以自己挣来这些事情。或许如果我真的觉得有个房，我觉得我下辈子会比较安心一点，那我可能不应该要去奢望我的另一半在那等着，而是我自己可以挣一个房，那或许我的另一半就不需要带个房来娶我。 是吗？你要有房。新郎我没房你也愿意让我倒插门？ 我每次在节目中跟你强调都没有听我说话、我强调我们要在感情上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就是坚持有意志力的人，记不记得我说 的？对 啊，所以我现在是碰不到没有意志力的人，不是没有房的人。现在 我 碰到很多有房有车的人但没有意志力的人。 问你说什么叫意志力？ 就是 从一而终呗， 从一而终 就认死了喜欢他永远不变呗。 是， 你要有这个条件，房他也给你出，车他也给你出。 这个条件你是不能确认的。任何一个人一开始跟你说我跟你从一而终，你不到死那天你都不知道他到底。 但起码在我考核的阶段当中，他要光是考核阶段就没有办法从一而终，那后面就没得讲了。 是 不是？那这个也太那个了，考核阶段都过不了，那这 个。对啊，所以我当时很单身，那就是 所以 他一个人不熟了， 很闷。 永远有多远呐、啊，有情宝贝儿啊！而且啊，有些时候你考核啊，你不仅要看他对你的态度，你看看他在外边的态度。你知道他们说现在大陆吧，内地台湾咱不了解啊，有些个这个富官二代富二代就是这个膨胀了，就说 嚣张 到一个什么程度。现在有一个传说，但是也不是传说了，因为有照片为证，我们导演看一下，这是发生在我的家乡，我准确的讲我妈的家乡，我妈是保定人 啊， 我妈保定人。你看这辆车啊，车窗是被撞飞了的一个女大学生砸成这个样子的、 哎、 你再看下边这辆，就是这辆车， 就这辆车 、这个是在就是前几天了啊，就在保定河北大学工商学院的门口，这辆车轰家伙开进去啊，人家有人说开到100，有人说什么回车的时候开到70，有两个女孩子正在路边，就是副驾驶的位置，嘣，把这个女孩子撞飞了，又砸在玻璃上，撞死了一个，撞伤了一个， 是， 然后他还不停车，这小伙子姓李，不停车，噌家驾着车，据说他是去大学接他女朋友了，你看女朋友可以从这儿观察一下你的夫婿，对吧？然后又倒车，然后这个要不说河北大学，我们河北人还是很有功德的，全校学生保安都在堵他，阻拦他，有人打110报警，但是网上的传说就是这个人拦住之后下了车，说，哎，我车怎么给刮成这个样子？然后又跟人说我爸是李刚，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也认识一个北京的领导叫李刚。 对我也认识那个李刚，不是那个李刚。 不是那个李刚，我爸是李刚啊。最后反正公安把他弄住，是醉酒驾驶， 是 醉酒驾驶撞死人，他爸是李刚，现在已经证明他爸是保定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也有说他爸并不是个什么，他爸可能还是个不错的一个官儿，没听说有什么劣迹，但是儿子 就有这样的这个 仗势欺人 这个风度吧，就是这种风度你觉得怎么样？ 所以我就想到台湾有个很有名的广告词叫做你喜欢什么爸爸买给你，这一度成为大家讽刺，就是说有钱的在台湾所谓小开啊什么妈妈宠的不得了，但我就觉得在大陆好像现在是说你不管出什么事爸爸帮你搞定啊、哦，所以就是他这是对法律的一个不尊重。我想就是这件事情可能车祸很多，大家每天都可能对酒醉驾车还没有这么气愤，但是对于他下车讲那么第一句话，我们觉得他可能这个孩子都不觉得自己说错什么话，但是呢就反映出社会价值观已经给他对法律上可以不尊重。 可是我想讲的是这个事儿其实并不特别嘛，因为很常见，比如说你讲这种有权有势的第二代这么嚣张，记不记得去年杭州也有啊，但那个是富二代， 富二代， 这回是官二代。 嗯， 而在今天的中国呢，有趣的地方是这个官富啊，两者有时候是有同一个阶层。 哎，那当然， 因为对不对？你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官二代他很有钱，那有些富二代不晓得为什么发现他爸原来也跟官沾点边，是不是？所以他是同一个阶层。要是同一个阶层的二代这么嚣张，这种状况其实我们早就很常见。包括你记不记得有一回？不是你在北京不是亲身经历吗？ 哦， 哎呀，你忘了那事儿？ 对，你知道吗？ 我要来听听。 你知道我在北京一个地方，这个几个朋友喝酒，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女朋友挺漂亮， 嗯， 然后就眼看着有一个胖胖的这么一个人，就动手动脚啊！这个我这个女孩子去上厕所回来路上就碰见他，动手动脚一直站来了。然后就是跟我们打起来了， 嗯， 跟我们打起来，他就一个人呢。其实打架他还吃点亏，但是我们当时人家那儿就有人报警了嘛，警察来了，来了之后你知道是吧？我是谁谁谁的侄子，就反正是中南海的某领导人，我是谁谁谁的侄子，你知道吗？当时警察都有点愣住了，因为你不，他当时也喝醉了，说我谁谁谁的侄子，我是谁谁的侄子，但最后还是带走了， 嗯， 后来我们这个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之后，一进局子里。就瘫了，就傻了。一问什么侄子，他就是一个留学生。 嗯， 他就是个澳大利亚还是到哪留学的学生，回北京来玩半个月，就摆这个谱。连他到这个酒店，他坐的是个奔驰大奔驰车，最后才发现是个套牌车，你知道吗？租的一个套牌车，他就到这个酒吧里就能这么嚣张。还是假的，你想？ 可是你看这个假事儿，你这个经验，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在哪？就它说明一个现象，就在今天的中国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人他相信我富二代跟官二代的这个魅力跟威力，乃至他要装啊，对不对？ 对啊，对啊。 他为什么要装？他要装就表明这是管用的，管用到什么程度呢？管用到乃至于你喝醉酒性骚扰别的人，跟人打起来，警察来了，你说谁？你是谁谁谁的什么什么？人家还不敢动你。对不对？这就表明就是说大家相信这个社会是这么运作的，大家相信今天这个社会是这种二代精英是有权有势是可以横行的，大家应该怕他应该躲他的， 就恍恍惚惚对吧、 嗯、 哎，我觉得你看按说我们说台湾不是挺法治吗，但是你记得连战的那个不是连战连战儿子还不错，听说陈水扁那个儿子， 嗯， 当年不也是说开他爸的那个就是安全部门的国安部门的这个车出去拉风，是不是有那事儿呢？ 对，当然，我觉得要说的，在台湾的确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不过呢，在台湾，像他们开了国安局的车，或者是他儿子也被爆出呢，就是当兵的时候，大家就是要出操很辛苦，他就开个加挂好的车呢，就进出，还有周休二日，然后SARS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躲在家里面，不需要出来，身为医生也不需要出来看病等等， 嗯， 这些特权等等，但是媒体爆出来之后，这些人都将会受到该有的惩罚以及该有的后果，所以这是台湾民众一般人知道，我们的确在社会上有富穷或者是一些不平等的情况发生，但是在该有的法治之上呢，其实他们是会受到惩罚的。这样的话我就不会不平衡了，因为我知道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得相对负一定的法律责任。 这你说这个，我到底想起来，我看一新闻没太看明白，是陈水扁的儿子说是还涉嫌嫖娼啊，还是有这事儿吗？ 在传， 这个事儿最后怎么样了？ 现在还是在法庭上，就是互相在对证当中。 对，下回问问他， 问问电话号码。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然我得说呀，就是这个我因为我是个个人主义者，所以我对所有这个就是一棍子打死一船人的事儿都有点怀疑，对吧？比如说他一个人醉酒驾驶什么撞死人，他嚣张，哎，你就说他是富二代，然后说所有的富二代都这样，也不一定。我也见过很多有钱人的孩子很老实的那个孩子，比穷人的孩子还老实，都也甚至说富二代里也有好人，穷二代里也有坏人，这个应该是这么看啊。但是我倒想到另一个问题，就说这个二代现象，已经出现了，年轻人。或者一个大学里的，哎，我真是觉得他们前一阵还说我们看不惯啊，说有些大学生现在就已经有了有车一族了，在大学，那么就有些家里有钱，我就感觉到啊，中国大陆的社会短短的这几十年来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过去一个班的同学是一样穷的，是。财富程度差不多，穿的也差不多，可是现在我觉得乃至于到未来咱们不得不适应一个社会，就是说班里边有穷人有富人，对吧？这个孩子就是什么都是就是含着金钥匙，那个孩子就穷的叮当响，哎，这种你们台港人从小有感受？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怎么讲？ 很多人都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新中国那头三十年是个非常平等的，那么崇尚平等的一个社会， 对，我 然后大家呢都是在同一个班里头，一样穷的叮当响。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怎么讲呢？简单的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的确，比如说像文化大革命推崇一种绝对的平等嘛，对不对？把干部所有上层的人都可以拉下来。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在那三十年里面也反复出现过很多种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讲血统，讲家族。什么叫黑五类，什么叫红五类？一讲这个其实就已经把我们现在熟悉的某种的家族背景那个观念引进来了。你爸爸过去是国民党的，那你就完蛋了，你爸爸是地主，那你更完蛋了。但你爸爸过去比如说是从延安打回来的，那又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某种的血统论那么流行过，就说明这个阶级观念或者家族的观念啊，我们没有完全摆脱。 那时候我们叫老子英雄儿好汉， 是啊， 老子狗熊儿混蛋。 现在不也是吗？我来了以后就选到要拼爹嘛，就说 拼爹， 拼图的拼爹，就是爸爸嘛， 是要拼爹来拼。 就是说，主要你来中国，你就是拼爹，你爸爸没什么，那你已经第一关就 out 嘛。爸爸是什么？是官，是企业家，你再往下拼。这个拼完以后，才是我事业上的专业能力的问题在拼。 对， 这个是已经很后面了，我要先拼妹。我想哦，现在在中国还是告诉我这件事，我才学会这个词啊，叫拼爹。 所以我想讲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啊，并不是说改革开，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这三十年平白无故的蹦出来的。它本来就有背景， 有血统， 有一个阶级斗争的一个背景在的时候，那个阶级斗争的目的本来是希望消除阶级， 是， 但是其实它巩固了，但它其实巩固了某些阶级观念。 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我觉得反而是因为是要让大家有一种感觉，我怀抱梦想，我任何一个人甚至像陈水扁这样，我们以前他当选总统，我们说现在以前小时候讲说我要当总统，大家笑你啊，因为什么？你只有蒋家，你只有被有官背景的，你才有可能当总统。但是你当时你是陈水扁这样的农民，你可以当总统的时候，现在小朋友讲说我要当总统没有问题，大家觉得哎这是有机会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是说让每一个人各式各样的人，他想要有什么样的梦想，他是有机会，而不用靠一个背景，而不用说，就算我小时候也会看说哇这个女孩子每天坐不同的车上课，我回家也会羡慕啊，我跟我妈妈说她的铅笔盒里面铅笔就有十种样子，我没有怎么办？但是我妈从小告诉我一句话说，朱慧萍只有念书你会跟她一样。如果我现在回去看，我念了书，我今天在凤凰，我的生活水准或许还是没有她这么好，但是我达到了某一种 的铅笔， 但是我已经可以用十种不同的铅笔，这样我会再回去教育我的小孩子说你是有机会的。对，那我这样叠下来，我今天有十种铅笔，我小孩就可以有十种，他再努力一下，他再下一代有二十种铅笔了，这样是可以累积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不会太过嫉妒或者是太过仇恨这样子一个有十种铅笔的小孩子。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啊，就算资本主义社会啊，它也会发生阶级流动僵固的问题。 是， 香港现在就这样。香港最近很流行一个字眼叫仇富嘛， 是、 啊、香港最近都仇富了， 很流行。最近香港还有一个很红火的 YouTube 上播的到处是的一个纪录片，是香港的电视台拍的，这个纪录片名叫世袭。叫世袭，那 是 很多人看。因为香港怎么就会有仇富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香港过去大家都说是个很自由的市场，竞争是很自由的，机会是平等的，但是慢慢发现整个阶级流动僵固化了， 特别是当我们会去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它僵固，这个僵固其实就是因为发生在整个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有不平等的状况， 嗯， 使得某些有钱人他能够钻制度的控制去保证他们家永远有钱或者永远有权下去。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有这么一个人，其实香港的名人啊，是个大官， 嗯， 这个官出了名的公子，出了名人好，你刚刚讲富二代有好人，他就是好人，我认识的他是好人，真的是很善良，很照顾家庭，孝顺妈妈，爱太太，爱孩子，但是是个笨蛋， 嗯， 他比如说跟我们谈事儿，大伙谈事儿，这圈里人，香港政圈搞传媒人都知道，谈一个什么政策什么东西，谈半天谈不到三分钟他就没话讲，说着说着他就开始讲他的最大的兴趣，他说我们来喝红酒，说是红酒吧， 这种人我们可以多交往， 对，你看这种人没错，人很好，很友善，关系也很好，大家都宠着他，将来甚至还会在政坛上更上一层楼。问题来了，这么笨这么没有能力的人怎么会到这个位置还能更上一层楼，这就结构出问题了吗？ 是，他们也有人讲， 对对， 有几个，你比如说啊，如果是靠资源靠房子这个东西发才能发财致富的话，就可能造成这种现象，有的就越有，你手里有几十套房子，你倒来倒去你越来越有钱，那些完全穷人没有机会的嘛，没有机会。还有一个就像你说的，哎，我是觉得你说啊，那天我是看这个毛于轼写的一个书，他就在说啊，说这个人人生而平等这个话呀有点问题，说怎么叫生而平等呢？也生在不同的家族里就不平等了，要照我看呢、啊、其实是死而平等，你要这么说对吗？这在死面前人人平等，生甚至就像你说的，他生出来还有他比他聪明呢，你就是个笨蛋，那你们怎么平等呢？ 还有他比我们好看呢， 对，你比我好看、啊、女的就比男的多条路，你像我最近骑就是我就发现真是不平等， 越想越气是吧，看着 我们还有您，咱们在一个公司工作，咱们同工同酬对吗，我们一个人的收入养家活口， 这我 们 说 还能嫁一个 人，你没听过我们这个四费理论吗？ 没有， 来今天又教你一下，我们凤凰所有入门的女主持人都听我们两个讲过这个四费理论， 没错，咱们同工同酬、啊、对吗， 嗯， 但是呢你们再嫁一个肯定比你们更有钱的，然后呢你们的财富就相当于我们的四倍，你知道吧， 你知道这个原理是怎么样，像我们假设我们收入比方说都是100块钱啊， 嗯， 你拿这个100块钱你嫁了一个人，那个人呢他不只不用你给他这100块钱，他说不定还会给你很多钱，那个钱我们就当说是你人工的一倍，就给你100，然后我们这100呢我们还得分给另一半，那最后我们这人拿50你就200，这叫四倍差异。 对，现在胡润榜里面首富13前13个都是亚洲女神，所以现在亚洲女生很厉害了， 亚洲女神， 亚洲女生，亚洲的女人、 哦、女生， 亚洲的女人， 在我心里他们是女神， 亚洲女人有13个在胡润榜的榜里头了、嗯、所以他们说亚洲的女人已经非常厉害了，而且他们都白手起家，因为女人嘛，所以呢你们现在越来越有机会了，你也可以，因为我现在最近有朋友是这样一个男孩子，出生一般家庭，但他认识了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所以他的身份、哦、他的身价也是四倍啊、 哦、 所以我给你们 亚洲女神的电话，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文道就说我这个品看电影品味低了，我就看这个岁月神偷啊，哎呀你看了吗，我就哭的我就不行了，我跟你说同样是感情片，这酸情片怎么大陆的那个玩意儿就真的，哎，我觉得不如人家香港的，这个他就讲这个香港这个小户人家街巷的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奋斗的这个历史啊，我就说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当年的男孩子跟这个女生啊，像小女生有点卿卿我我，对吗？ 嗯。 然后呢，哎，小女生说病了，这小男孩很浪漫啊，拿着一个小金鱼走过了半个香港去看她，结果越走越高，越走越高，走到半山，这个小女生家里住在半山别墅。我就觉得我小时候没有这个感觉，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毛于轼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中国社会其实从来就是个特权社会，是有特权的，官呢就有特权，但是我们小时候这个特权呢还不大体现在财富上，就是他即便是高干子弟他也并不表现在他穿的就多好是吧，但是在香港你想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哎呦这是 一个住在油麻地的深水埗的，一下子跑到了半山别墅，小女孩在这弹钢琴，你知道这种感受啊，我觉得也是。 不是，我觉得那个电影为什么讨厌它的地方，就在于那对夫妇导演编剧从来就抱着那种精英自恋的心态，他们怀念一种香港的旧。他们想告诉香港人，我们今天不要自怨自艾，不要去仇富二代或怎么样，我们可以像以前的香港精神，对不对？你看那家人 奋斗， 他们家就是做卖鞋的嘛，就是街边一个小破皮档，然后铁皮屋子也能奋斗出来。但是问题是，现实的今天的香港，你连想找这么一个破小店自己做个小生意几乎都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已经没有这种街边铺了，现在剩下都是大商场，大商场是大地产商垄断，这里面的租金是任何一个小店铺负担不起，于是来租的都是一些连锁的大型的商店，卖鞋的店子。那任达华演的那个爸爸，如果活在今天的香港，他多半是那个小商店里面的售货员，他卖30年的鞋在里面奋斗30年，他都不可能有什么出息，跟30年前非常不一样。 而且我现在发现，我在内地也听见人也是这么说呀，就是说为什么说最倒霉的事儿是跟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感情上跟富二代竞争啊，没有机会。我跟你讲，我们是最幸运的，我觉得我还幸运，就出身平民啊，所以有点机会。他们说到现在啊，这个利益分配啊差不多了，那些官二代拿的都已经很固定了，富二代有钱越有钱，其他的年轻人没有机会。